故事大王郑渊洁发布微博说，淘宝店铺销售盗版的郑渊洁图书，他已经向扫黄打非办和国家版权局正式举报了。郑渊洁表示，盗版书商非常的猖狂，在商品介绍页面公开写明该店商品均为印刷本而非原版，公然宣称自己销售盗版书叫板国家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8条规定，销售侵犯著作权复制品是刑事犯罪，将承担刑事责任，判处3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向销售盗版书的，如果买了的话，消费者也可以向销售盗版书的商家进行索赔。西藏阿里大规模古遗址联合考古活动启动了。2014年以来，考古学家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从出土文物显示的信息来看，在佛教进入青藏高原之前，青藏高原上已经孕育了发达的文明。为了进一步搞清楚青藏高原的古代历史，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全国的考古专家，实施了有史以来西藏最大规模的联合考古。这次考古主要对阿里地区象泉河谷和扎达土林的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包括皮央东嘎遗址、曲龙遗址和多处古人类的遗址。再来关注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画院联合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将在故宫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开展。展览从两家机构珍藏的齐白石艺术精品中选出了200多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以天道酬勤、浮梦还乡、老当益壮、白石篆字四个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勤勉艰辛的探索，心系故土的乡愁，老而不颓的豪情，刀锋印痕的心象。中华世纪坛正在举办印象莫奈多媒体展览，这个展览将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展厅还设有大片的睡莲和日本桥环绕的特色休息区、观影体验区、卡尔米花艺专区、儿童体验区等等，同步增加了很多互动体验设计，并且针对自拍的潮流还设计了专属的摄影区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平谷区下个庄新城滨水生态森林公园世外桃源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预计今年9月底对外开放，这也是平谷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工程之一。世外桃源位于下个庄新城中心区，公园在设计理念上突出了桃花的元素，以桃林小径为核的桃花海作为特色景观。暑期出境游正值高峰，不少游客发现境外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超出了预期。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暑期支持线下移动支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40个，支持手机退税的机场也已经增加到了80个，创历史新高。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游客最近一次境外旅游中，65%的受访游客在当地消费的时候使用过移动支付。除了大型免税店和机场，现在还有很多小商户也开始主动接入移动支付。在欧洲有200多家商店甚至还尝试让中国人在店内消费的时候直接通过支付宝完成退税，游客只需要在离境之前记得把退税单塞进机场的退税箱就可以了。马航370航班客机安全调查组公布了调查报告，目前仍无法确定客机失事原因。调查组的负责人说，由于缺少证据，尤其是飞行记录仪数据和客机主要残骸，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仍无法查明。对于客机本身，机长和副机长等方面的调查没有发现异常，但不能排除第三方人为干预导致客机转向。2014年3月8号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联手研发出了一种纳米颗粒流感疫苗，在小鼠的实验中能够有效抵御甲型流感病毒。这种疫苗为研发通用流感疫苗等新的药物开启了新的思路。研究人员说，接种了这种疫苗之后，感染多种甲型流感病毒的小鼠完全存活。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有望用于其他病原体或者癌症疫苗的研发。印度尼西亚抗灾署确认已经成功确立了 撤离了543名被困在印度尼西亚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林贾尼火山的登山人员，其中被困的7名中国游客都已经平安下山。龙目岛29号发生 6.4 级地震，岛上的林贾尼火山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阻断多条登山道路，数百名各国登山人员被困。林贾尼火山位于龙目岛的中北部，海拔约3726米，是印尼境内海拔高度排名第二的火山，仅次于苏门答腊岛的葛林芝火山。近期巴厘岛、龙目岛等地的地壳运动活跃，地震频繁，所以也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安全提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 城市文化范，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华北中东部、辽宁大部、吉林南部和东部、重庆、江汉中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东部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内蒙古西部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到36度，部分地区有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8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北方高温范围扩大，气象专家提醒大家外出需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特别是户外作业人员应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昨天起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的出核结果。北京市积分落户工作分为申报、核查、复查、公示和落户办理四个阶段，9月4号前是复查阶段。在此期间，以配偶自有住所、在京投资企业纳税积分的，需现场审核夫妻关系证明、投资企业纳税情况。对合法稳定住所指标、自有住所信息、创新创业指标奖项信息、荣誉表彰指标荣誉称号信息的出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复查申请。地铁全网扫二维码进站上线3个月以来，使用量一路飙升。上周日，扫二维码乘车正式接入了微信支付功能，目前日进站量突破100万人次。针对个别用户出站时手机没电的情况，北京地铁近期将会在站内增配充电宝，未来还将建设一定数量的自助充电设施，缓解乘客的燃眉之急。初期按照每座车站至少2台充电宝的数量进行配备，解决乘客中途手机没电的问题，未来还会在车站建设一定数量的自助充电设施，以缓解乘客的燃眉之急。市工商局近日发布公示，在对市场上销售的牙刷类商品进行质量抽检中，发现40多款牙刷类商品质量不合格，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安全要求、毛数强度分类、磨毛、外观质量等项目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其中文心牙刷、孝心牙刷、梦丹牙刷等27款牙刷类商品因为存在毛数强度分类、磨毛等多项指标不合格，在不合格商品的生产厂家当中，多家是酒店用品的生产企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燕雀，《史记》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燕雀，说的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14到17厘米，嘴粗壮而尖，呈圆锥状。雄鸟从头到背都是黑色，背上有黄褐色的羽缘，腰白色，科、喉、胸都是橙黄色。雌鸟和雄鸟大致相似，但是体色相对比较浅淡。 燕雀繁殖期间栖息于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等各类森林中，迁徙期间和冬季主要栖息于次生林、农田、旷野、果园和村庄附近的小林内。大兴的南海子一带就是燕雀家族喜欢栖息的地方。 南海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那时候这里已经是皇家的游幸之地，蒙古族灭金入关，建元朝立大都，也是看中了这块水草丰茂的游猎胜地。帝王为了游乐方便，专门在南海子修建了鹰坊和亮鹰台。到了明朝永乐十二年，把元朝遗留的猎场扩大了数十倍。宣德三年，又调军队修治南海子围墙、桥道，围墙长达120多华里，四周开辟了四个海子门，即北红门、南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同时还在院内修建了五殿行宫，两处提督官署，多座庙宇和24园，将南海子圈成了一座巨大的皇家园林，并设海护把守。 清王朝初期继续在南海子大兴土木，不仅改建旧衙门、行宫及寺院，还将原有的四门增扩为九门，又增加了小红门、黄村门、镇国寺门、双桥门和回城门五个大门。这里不仅是皇家涉猎游幸之处，也是皇家操练阅兵的重要场所。乾隆37年又疏浚了团河、凤河，并在此大建行宫和景区，就地掘土挖湖堆山，山上广植奇花异草，使团河之潺潺碧水环绕山石林木之间，楼阁桥廊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 早在明朝，南海子就有着南右秋风之称，并与西山晴雪等列为燕京十景之一。到了清代中期，更是把这处皇家园林推向了极致。明清两朝先后就有12位皇帝到南海子行围、打猎、阅兵，可见南海子虽然没有圆明园、颐和园精美，但其幽深广阔的野趣同样有着诱人的魅力。 如今南海子公园又恢复了昔日的美景，南海子公园里的麋鹿苑更是评为了北京10佳生态旅游观鸟地之一，定期公布鸟类信息，举办观鸟技术培训，提供观鸟导赏服务，还要求公园减少喷药，开展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悬挂人工鸟巢和鸟食台，为我们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现在进入暑假了，我们燕雀家族和其他鸟儿一起在大兴南海子期待大家的到来。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都燕想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燕想是古代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在重要节日或欢庆时举行的宴饮活动，是周代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实行的是怎样的用餐方法呢？ A. 分餐制， B. 共餐制， C. 自助餐。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大家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舌尖上的中国》的配乐。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研究各地的美食，那么究竟古人是怎么享受美食的，又有哪些饮食的礼仪和习惯呢？最近燕都燕想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巡展，这次巡展到了沧州，到底古燕国的人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西域来的一些蔬菜，胡萝卜不就是从那边传来的吗？ 对， 是吧？ 对， 胡人之地传来的叫胡萝卜。 对对对， 番茄、土豆这个当时都没有哈。 这个番茄它其实这个不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这个番茄的原产地其实是在这个南美洲所以传的时间 就反正都没传到咱这儿来 的。对对对，当时是没有这些蔬菜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燕国时候的宴享可以分为饭、饮、膳、休四大类。您跟大家说说这四大类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饭呢，其实指的就是主食啊。当时呢，据文献记载，这个燕国呢主要是三种啊：黍、稷、稻。黍呢就是黄米，粘性非常大。那个稷呢就是指的这个小米，稻指的是这个大米。这个饮就比较多了，像平常喝的这些水啊、酒啊、姜啊，然后包括一些稀粥都是属于这个饮这个范围。 这个姜是什么东西啊？ 姜是 浆果的姜，是这个意思。但是我都好像很少看到那个时候形容人喝的姜。 对，一般就是和这个酒连在一起，经常说这个酒姜连在一起的。这个膳呢其实指的就是六牲制成的这个菜肴。这六牲是什么？就是马牛羊猪狗鸡，这指的这六种。 这个用膳，后来又皇上什么就叫用膳，用膳， 对对对对对，是。 还有修香是珍馐美味那个修的意思是吧？ 对，这个修呢，其实是在当时指的是用这些肉类啊、蔬菜还有水果，制成的有120道这个菜品，然后专门用这个修来表示。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食材，那会儿呢？等级森严，不同身份的人吃到的食材肯定差别也是巨大的。其实刚才二位也介绍过了，天子吃的跟老百姓吃的，天子能吃鱼吃肉，老百姓也就吃点果子什么的。天子他能吃到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呢？在《周礼》里头是怎么记载天子的食材的呢？ 那时候主要是那个像牛羊猪啊、鱼类，刚才说的，还有那个一些肠胃，就是那个内脏类的，还有鲜鱼或者鲜辣，这些类型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流传下来的有一个周代八珍，就是那个说的是八道菜，其实也不是光子菜，也可能是八种那个制作方法。 八珍不是现在的八大菜系哈。 不是，但是可能这个八字传下来也有关系，因为在元明清的时候都有八珍，像在那个就是《满汉全席》里头有一个四八珍，就是说有山八珍、海八珍，还有什么秦八珍、草八珍，反正就是属于《满汉全席》里的类型，可能就是跟这个周代八珍延续下来的。 周代八珍有哪八珍呢？ 那就是有那个有纯螯、纯物，还有那个刨豚、导针、字，还有那个熬，还有散，还有干疗，这些名字，还有那个 您得解释一下。 对对对， 要不然那个就光看那字看不出是什么。 对，那个纯熬纯物啊，就是那个其实就是肉酱拌米饭。说到这个，就是现在的盖浇饭。 对，纯熬是肉酱这个拌稻米饭， 对对对， 纯无是这个肉酱浇黄米饭， 那个、 是吧？ 对对对，黄米饭。所以当时这个肉酱也是种类很多，据说有100多种，但是它的方法已经失传了哈。 那都是什么肉的酱？ 就是肉酱制作的方法。 我不是说有什么肉的酱， 就是刚才说的牛羊肉。 牛羊什么都有。 对对对。然后是那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无酱不能食，就是说没有酱是吃不了肉的，因为 是吧？现在各种酱拌饭还是很受欢迎的， 对对对， 什么下饭菜那种。 其中对对对，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就是叫刨豚。 刨豚 这个刨豚呢，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烤乳猪啊，就是那种、 豚就是这个猪肉哈。现在其实在这个这个日餐里头，他们也还是用这个豚来代表猪肉的意思嘛，是吧？ 对 对 对 啊，什么豚骨拉面之类的哈。 对对对 啊，刨豚。 它的制作方法可能就比较比现在还要复杂。 还复杂呀。 对，它是有好几道工序，它是通过煨烤、炸炖四道工序，等于是。煨，它首先要把那个乳猪啊，把那个内脏去掉之后，然后填一些那个红枣，然后用那个芦苇叶包好之后，再糊上那个粘土，然后在火上烤，然后烤得差不多之后，把那个粘土去掉，然后在那个就是那个乳猪的表面糊一层面粉，就是粉，然后去炸，就是然后最后呢把它炸了之后还要放在鼎里头，放在一个小鼎里头，就是这个小鼎呢然后放在大鼎里头去炖 就是这种隔水炖法，还是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个蒸式的所以说这个做出来 那会儿的这个烹饪技艺相当精湛， 对，这是也是对 很复杂的工艺做出来的哈。 对对对对， 这是这个刨豚，这是刚说了三种，周八珍还有五种呢。 就是还有这个捣珍，就是烧牛羊鹿的里脊肉就是跟那个红烧肉似的。 捣珍， 对，还有渍，就是用酒糟，当时的酒糟牛羊肉。 渍，对对对对对， 腌渍， 腌渍的意思哈，酒糟牛羊肉。 还有 熬， 熬就是那个就是烘制的那肉脯， 肉干儿哈。 对对对，肉干，还有这个馓，就是，就是牛羊猪肉的烙饭。 这个馓是米字旁一个这个人参的参哈。 对对对，烙饭。 馓，还有是 干辽。 干辽。 这个干辽就是说用那个网油烤狗肝。这个反正现在吃的也少了。 这个辽字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哈。 对对对，这字也包写两个火字。 对，上面两个火，一宝盖头，是吗？ 下边对，下边是一个月。 干辽，这是这几种方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确实是，那个时候他这个工艺是非常的精细的哈，这个烹饪技艺也是很精湛的。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对于这个吃还有很多问题，一会儿慢慢说。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舌尖上的燕国》现在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舌尖上的燕国》展览正在沧州博物馆开展。古人究竟怎么吃？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餐具，都有什么讲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舌尖上的燕国》，说说古人怎么吃。来看第二道题，宴享以肉食为主，吃蔬菜则采用什么方式为主呢？ A 水煮， B 生菜， C 腌菜。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这次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保管部的副主任李亮和助理馆员黄祖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说一说燕都宴享舌尖上的燕国这个展览。他正在进行巡展哈，最近是巡展到了沧州。刚才说到了这个古代燕国人们的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习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儿。而且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吃的都已经蛮精细的。但是刚才说的这个周八珍里头基本都是这个肉食哈，我看还没什么菜类的。那网友巴拉就说了，说那会儿是不是野味儿居多？开始饲养家禽家畜了吗？ 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当时呢肉类呢其实它有三个主要的这个来源，一个就是在家里边养这个家畜家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飞禽啊走兽这些野生的也就是刚才网友说的野味儿，第三个呢就是鱼类的这种水产，所以说呢这个除了人工饲养的这些家畜家禽之外呢，其实当时的这个王侯贵族们还经常在这个苑囿当中打猎，所以呢野味儿才是真正的当时人们说的这种美味。 看来什么时候人都是喜欢吃这种这自然生长的哈，野生的哈。网友马俊说，我每次看电视剧这个就发现，就尤其古代人们可吃东西特别多，但是呢好像比较多的就是水煮的呀或者是烤的，那会儿炒菜炒肉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烹饪的问题。那会儿有爆炒吗？现在咱们很多好吃的菜都是爆炒哈，就是叫旺火大油爆炒。 那时候对，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技艺。当时，就是跟那个咱们的这个饮食器具有关系。当时主要的那个烹饪方式啊，还是比如说主食吧，就是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就是黄米小米那主食，主要是通过蒸和煮。蒸就是用那个有一种器具叫眼。它上面是一个正，下面是一个立的形状，中间有一个篦子，可以下面就是立里放水，可以用来。催熟就是蒸熟食物， 这个在咱们展览上也有哈。 有 咱们就是正是因为通过这些青铜的这种炊具，才能够了解到当时古人们是怎么来做熟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对， 这是这个米饭类的东西。 对对 对, 对，还有就是煮，就是刚才说的用顶跟立都是煮熟食物的。这个立主要是用来煮熟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粮食作物的。对，那个顶是煮肉食的。